我说驸马，事已起了，有什么话你快说吧。 一道分工，当真心莫名义莫。 哟，谁不知道你是陆毅驸马呀？ 非也， 非也，哈哈，好啊！自从来到我国，一事无载，连真命实姓都没有。今儿个说了真命实姓便罢，若不然，造自母后要你的脑袋。你可怨苦了我了。 魏太爷救人，本宫与你讲话，怎么在阿姑身上打搅啊？ 你说你的，难道儿子不撒尿吗？ 哎，公子啊， 不好的。 天公。太尊做什么的尊亲呐？都只为东方爷。五台山还愿。